每一首都是第一人称的个性化表达，消失了那么久，心里憋了太多话，不吐不快 啊。难说想挡住视线，外头像个露天的竞技场，海中央你在隔着岸就有烟火观赏。 Give me love, give me love, 外表跟内心还在拉扯，身体勇敢这是人格，而期待潘多拉黑盒。假如我能有一座桥直通我城堡有多好，许愿官方不会荒谣，但心悄吹到你来不了。黑不暗的别假装清醒，期待对的人趁早叫我拥抱。打开窗精灵最深，窥探不住谁是强行入场，我心脏如疼，可我爱只敢远远观赏。 Give me love, give me love, 孤独跟骄傲还在拉扯，上级功课真是人格，还躲在潘多拉。碎密码不对，写句暧昧，恕不奉陪，不带真心只会说话，硬敲雨点嘴，终究要等的机会才懂我的你是谁谁谁谁。 如果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座坚固的堡垒，你会选择关紧大门躲在里面，还是承担风险敞开它？吴莫愁选择的是敞开大门，不断尝试新风格，适应新角色，即便暂时退圈也没让自己闲着，所以新歌爆发出强大的气场，还是那个他，那个不一样的他。怎么评价吴莫愁？庾澄庆当年的话很精准了，音乐圈是需要怪咖的，音乐巨大的包容性恰好给了他一席之地。或许九年前刚出道的吴莫愁没有被市场特别看好，但是时间已经证明他一直走在潮流的最前端。下一首歌比较走心，是吴莫愁对自己说的话，卸下伪装，筑一道心墙，为别人而活不累吗？爱自己多一点不好吗？放过自己好吗？ 建立一道心墙，阻挡窥探的目光，背负地球慌张，只在乎别人期望。我的泪越滚烫，就越笑得越灿烂，忘了何时该放下，总为别人着想。但我痛恨自己装无所谓，装乐观，伤人的话总 总优雅低头接纳，真挚的吗？总是这样为别人而活，你不累吗？试着放过自己好吗？真的不必这样坚强，我也渴望有肩膀让我饥荒不安。试着放过自己好吗？不要害怕让谁失望，别追着他的梦想，对自己好一点 断突破，力求创新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能量音乐。Here is the Power Music。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这一节介绍的是新朋友新乐队。我在逛音乐网站的时候，无意间听到他们的歌，觉得很不俗，有一种年轻的新鲜感，迫不及待想要分享给你。他们就是来自北京的对角巷乐队。对角巷的摇滚乐一个字形容就是燃，有活力，特别适合现场。什么样的歌最适合现场演出呢？就是那种副歌特别简单，听一遍就能全场大合唱的类型。来听这首《把你的手给我》。 人踏进新沟了，每个年轻灵魂的轮廓，每当头顶有一阵风吹过，我们从发飞舞入火，纷乱人群中的我，只能看到你迷人春色。哦，此刻我多么的期待着，你会，哦，你会走向我。 我期待着，我期待着。 幻想着得到你的时刻，却依然蜷缩在我的角落，后者多么像我那犹豫不前的哦，可悲的生活，答案更让人疑惑，永远不知叫人该如何。好，此刻我多么的期待着你会，哦，你会走向我，你会对我说，把你的手给我。是种可怜的执着，应该是我走向你，不是你走向我，所以我拼命挣扎，不再深陷怯懦或是平庸与懒惰，只为到你身旁让你看到我。 喜欢一个人应该是我走向你，而不是你走向我，然后对你说把你的手给我。跟这样的男生谈恋爱，女孩就会觉得又浪漫又安全。对角巷的摇滚乐是年轻的摇滚乐，年轻的眼中充满希望，年暮的眼中常怀过往，这是他们思考了很久得出的一句话。他们觉得自己非常幸运，在本该年轻的年纪并没有老气横秋，眼神里还充满着希望，用希望对抗一切的迷茫、厌倦、无奈的情绪，这就是对角巷解决一切问题的方式。来自对角巷解决一切的方式。 我知道明天一早都会好，只是等太阳升起的夜总是特别难熬，所有困扰我们的烦恼，是因为太多的问题不能一招解决掉。幸运的是年轻的心还未消失，它是解决一切我最简单的方式。前路总是未知，光远常会消失，哦，别害怕，哦，别害怕，炽热的心，自由光华，拼尽全力的失败，满腔热血的无奈，再一次，哦，再一次，没什么能让我们停止。好像所有执着和坚持，在这飞速的城市并不那么有价值。幸运的是年轻的心还未消失，它是解决一切我最简单的方式。前路总是未知，光亮常会消失，我别 见，自由光华拼尽全力的失败，满腔热血的无奈，再一次哦再一次，没什么能让我们停止，一切沉入时光，在轮椅上弯了肩膀，双眼依然和现在一样，从不徘徊过往，永远充满希望，年轻的血还在流淌，即使是在年暮的心上，感谢所有悲伤，让人们变坚强，感谢风雨烈日骄阳，荒芜地上万物生长，一定会有一天，在不经意之间，那些愿望就在手上，我们要向更远方前， 就像是每一秒都成为岁月，微微从不停歇，微微就是秋天里每片落叶，微微就是彩虹里每滴雨点，微微它很渺小却从不疲倦，微微就是我们，

上班路过一家小店，买个鸡米花，门前有个镜子照着平庸的我啊，嘿呀呀，没事啦，嘿。吹着冷口哨，迎面走来一个妹妹，突然要拥抱，哎嗨嗨，伸了腰，哦哦哦哈，也想要一回生活的主角，吃喝不求也有钱。 平凡到底好不好？我不敢随便下结论，但是听了刚才的歌，我也想做一回生活的主角，把命运彻底的攥在手里，这样平凡着其实挺好。来自卞子妍的挺好。今天节目我们听到的是 Live 版，来自最近的一档综艺节目《我的音乐你听吗》。这档节目的最大亮点就是官宣的36组选手，大部分都是95后和00后，呈现出更加鲜明的年轻化特征。25岁以下的听众观众是音乐消费的主力群体，年轻人听年轻人的歌，唱年轻人的歌，他们的时代已经来临。这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的音乐你听吗？今晚又要更新新的一集。今天节目的下半段，我们来听听前两期播出的一些必听曲目。年轻人的歌要契合年轻人的情感共鸣，年轻人最爱做什么？做梦啊。来听下一首张荣浩带来的《白日梦想家》。 不出意料，昨晚失眠了整宿，身体失重脑袋嗡嗡，随手把旧衣服捏着枕头，别吵灵魂思想放空，不知不觉竟无奈做了个梦，变成彩虹派的花手，彩云层顶去才跳着探狗，挥挥手我把世界拯救，哎呦就这样多好，夜里是飞里乱七八糟的拉里拉倒，哎呦没人注意到，咻吧嘟比滴的吧嘟吧嘟，哎呦千万别打扰，我这一场梦里所有角色我都能摆好，哎呦只说巧不巧，毫无预兆的灵感不用刻意去找，不用刻意去找，不用刻意去找，心越想越荒唐，美好事物往往对应现实悲伤。 生活不就这样自娱自乐，想象白日梦想家的理想，不用刻意去找，刻意去找，不用刻意去找，刻意去找，不用刻意去找，刻意去找，不用刻意去找，刻意去找也找不。哎呦，就这样多好，我约你是非礼乱七八糟的老里老道。哎呦。 白日梦想家最擅长的就是自娱自乐的随意想象，在任何一场梦里，每一种角色都能扮演好。作为旁观者的你，千万别打扰。我们这档红牛能量音乐一直关注华语乐坛的新生力量，特别是95后跟00后的唱作人，你会发现他们的审美很独特，呈现的音乐样态也越来越多元，而年轻的唱作人越来越自信，演出状态也挺爆的，真替他们高兴。时间有限，我不多说，来听下一首卷卷的《想要说》。00后头发自然卷，所以叫卷卷。 在街角那盏路灯下，昏暗下，只看见你短短的头发，不会吧，不是吧，好像大菊花，抱着它，吻着它，是我的想法，想告诉他送你回家好吗。看着他温柔月光洒在他脚下，到楼下他对我说了一句话，不会吧，不是吧，我的心跳好快呀，他好像只是说说了谢谢吧，应该吧，晚上会在梦里见他。要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爱上你，想问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吸引你，就像你是非判断都当机，脑袋混乱好像沉入海底，想问为什么，对你说三个字太俗。 Yeah baby， 着他温柔月光洒在他脚下，到楼下他对我说了一句话，不会吧，不是吧，我的心跳快呀，他好像只是说说了谢谢吧，应该吧，晚上会在梦里见他。我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爱上你， 爱上你， 也想问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记忆不像你是非判断都当机，脑袋混乱好像沉入海底，想问为什么，对你说三个字太俗。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爱上你，想问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吸引你，遇上你是非判断都当机，脑袋混乱好像沉入海底，想问为什么，对你说三个字太俗，想问为什么，对你说三个字太俗。 后边音响。 我们忠于经典，却不安于现状。我们传承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。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. 能量音乐 Here is the Power Music. 我抬着头，这夜空星火，想你和我交换错落，只是相遇哦，只是美丽的奇遇。我看着你在说着什么，你看着我眼角微笑着，只是记忆哦，是时光让我记住的美好事情。起了台风，卷起一片草雾，接着便下了雨，带着灰色天空远去，这算不算奇遇？我心里飞有草中的风景，万里无云的天气，凋零又光明，因为你出现的彩虹晚霞，悲伤又美丽。 心动的人忽然出现了，心里就像刮起一阵台风。这个形容有意思，来自玉一凡的台风。玉一凡是学院派的女生，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，现在是某公司的签约歌手。好像现在参加综艺节目的选手基本都不是什么素人了，这也没什么，明星不只需要天赋，更需要制造。这里您听到的是全国联播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正在给你推荐的是我的音乐你听吧节目中登场的年轻唱作人。这档综艺的选手我大多是第一次听和看，但是也有我们经常推荐的老朋友，比如接下来的夏晓彤，戏班出身，写歌也是浓浓的戏味儿。来听他在节目中现场演唱的《下一场春日喜雨》。 看着傍晚的天，忙碌化成烟，绿柳清风 吹红面，却明飞远山，羽翼绕耳盘，只有我伴着夕阳盼下一场春日的细雨，浸润如洗风散去，赤着脚流浪，一时的清醒拥抱着安静，有彩虹 夏晓彤的民谣是真正的国风音乐，听起来很舒服。国风音乐现在也很流行，特别是在年轻群体中大受欢迎，喜欢这类音乐的人越来越多。中国人的旋律骨子里就熟悉。我的音乐你听吧，集合了超豪华的嘉宾阵容，有薛之谦、戴佩妮、许嵩组成的有谱村召集人，梁翘柏、谭晶领衔的先听团，还有专业观光团、灵感舞台推荐官等等。这些大咖们不光坐在台下，还会参与台上的演出。最后给你播放的就是谭晶在节目中现场演唱的《唱歌的少年》，既有对自己青春的回望，更有对舞台上年轻唱作人们的祝福。这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的周末版节目，今天先说再见了。明天是我们新一期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节目，欢迎你也在同一时间准时收听。 唱歌的少年遗忘起时间，那么快乐，那么伤感，那么纯洁，琴声的表演能跨越时间，从一千年到一万年到心里面，人生已如花般灿烂绽放凋谢，岁月如今好听，瞬间就是永远，故事里悲欢和离别不停在说。